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009年2月尾，一个住在英国森罗普郡科斯科特空军基地附近的家庭，晚上接到祖母的来电，问他们的位置上空见不见到一个蓝色光的 UFO。 他们出去看看，果然见到，并且用 DV 将它拍低，亦都成为后来的新闻片段。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欢迎大家来到魔星岭四号，在这一个夜阑人静的晚上，当然在白屋里面仍然就有云海和阿祖在恭候大家的。 大家呢不好意思啊，我呢其实感冒应该都好翻的了。但是把声呢都是有少少擦擦地，因为可能你知道啲埋尾嘅感冒呢，通常把声都有少少唔知咩状态嘅。 OK 喎、我觉得。Okay 啊、反而呢今日到我有少少强强强喎。 係喂，呢啲係传染性嘅。 白屋啊。 尤其是呢啲咩天啊。 係。 早来的回蓝天，我真系好憎呢啲天气， 好辛苦。你知唔知嗱？我屋企系住唐楼嘅，咁咧唐楼咧有一样特色，除咗行楼梯之外咧，所有嘅公家楼梯同埋走廊地方都系一啲嘅砖嚟嘅。 或者紙皮石啦，係咪？ 係啦，咁但係類似呢一類型嘅即係建築物嘅材料咧，喺呢啲嘅所謂嘅回蓝天入面咧，哇！呢啲嘅地方好似溜冰一样咁跣，沙嗲嗲。 咁你又夸张啲。 真係真係点解呢？因为我哋啲旧楼啊，咁你变咗呢喺公家地方有好多唔同嘅渠呢，就变咗明渠咁见到出嚟嘅。咁喺呢啲回蓝天入面呢，呢啲所谓嘅明渠即係一条条嘅水喉呢，佢係会滴出水㗎直情。好、严重啊，话呢单嘢真係。 有冇諗过其实嗰啲唔系水呢？ 啊冇噶， 烟云喂唔系啊，其实咧，我唔系讲回蓝天呢啲嘢啦，呢啲唔关我的事啦。咁喺今日我哋上次预告过啦，今日我讲要讲嘅一个 topic 咧，就系英国嘅最新解封嘅 UFO 档案啦。咁但系我话俾你听咧，一定唔止今集噶啦，我下一集都会继续讲呢个 topic。 你睇晒啦， 我未嗱，所以我要话下一集都要再讲。咁但系我事先咧，即系我呢一集之前咧，我要讲两个要新鲜热辣要讲事件先。咁因为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你知道平时咧白屋会有个隐形嘅帮手咧，帮我哋去 op 机啊、录音啊，即系帮我哋制作啊、剪接啊， 都好远噶。佢特登由广播搭车过嚟。 系啊，咁咧就系阿陈强啦。咁所以咧，我唔知大家听我哋魔星岭四号嘅有几多个系陈强嘅 fans 啦。咁因为如果你有留意开佢平时一至到五夜晚嘅一点至两点嗰个你睇我唔到嗰个节目里面呢，咁我都系佢嘅听众之一嚟嘅。因为呢我又要赞下佢嘅、以一个所谓资历唔系咁多嘅一个 DJ 嚟讲。 绝对要括住啊呢样嘢。 係因为佢虽然佢都唔系做咗太多年、但系你以一个咁样嘅所谓嘅资历啦，去做咁多类型咁另类嘅访问同埋一啲嘅制作呢，喺、我嚟讲其实系比较成功同埋比较讨论性好高嘅。 绝对系啊，因为当中呢唔单止系嗰啲 case 比较特别，系因为佢经过好多唔同嘅唔同角度嘅思考，令到大家可以喺呢个节目入边咧有咁多唔同嘅观点，我觉得系。 系咁咧，变咗咧，我喺度有时又留意佢访问啲人物啊，或者佢啲 case， 我自己都会谂好多嘢嘅。咁咧，我就喺我唔记得你记唔记得喺大概两个礼拜之前咧，农历新年后一个礼拜咧。 系。 咁当时咧，我哋录呢个节目，即系我录《魔星岭四号》嘅时候咧，咁、我就问阿陈强，我就话喂，你记唔记得有个 case 咧，就系、你喺几个礼拜之前就系、佢即系佢特登去到一个就快垂危嘅一个 病 都系病人嚟， 都系叫病人啦，系啦，都系叫病人， 因为佢系末期 cancer 嘅，咁一个嘅男子啦。咁我听咗佢几晚嘅访问咧，就系讲佢点样自己好后悔，但系佢嘅故事都好 dramatic 嘅，即系包括佢讲自己细个即系年轻嘅时候啊，点样去挥霍啊，点样去不羁啊，做过黑社会啊，之后去咗意大利度做其他嘢，又学到一口意大利话。当时我已经谂起，咦，咁似阿祖云嚟识讲意大利话嘅。当然你同佢嘅故事唔同啦。咁而咧佢去完意大利之后又结咗婚啦。佢又覺得自己對個老婆唔好啦，後來就離咗婚啦，亦都翻咗香港等等。成個故事其實本身嘅人嘅故事都好 dramatic 噶啦。我冇記錯，應該佢叫阿 Mike 嘅嚇。 咁佢就後來翻到香港之後，就發現一個佢好後生嘅，就30多歲嘅啫。咁就急性嘅末期癌症啦。咁就已經瞓咗喺嗰個牀上邊啦。咁要佢媽媽照顧啦，等等所有嘢。係。咁因為咧我點解當時我會問阿陳強呢樣嘢咧？就因為我聽過咁耐以嚟陳強嘅節目咧，我係覺得我都以一個旁觀者嘅身份去聽嘅啫、我冇諗過去 involve 任何一樣嘢嘅嚇。直到呢個 case 咧，我係坦白講，我聽完佢幾日嘅訪問之後咧，我係想過，我想去接觸呢個人嘅。 嗯，點解咧？ 仲要我係當時諗過咧，我係要帶埋你阿祖，要去到佢個屋企去探一探訪佢。 點解用意大利文傾偈？ 唔係，因為點解？因為佢第一佢垂危啦，第二佢其實某個程度上，我覺得佢其實都算係已經我唔應該咁講，但係我感覺上係覺得佢好似已經擺明自己端去緊一個末即係 生命嘅終點啦， 類似啦，咁亦都對佢屋企人有好似好多嘅內疚啦，一路又訪問嘅時候喊好多啦，呢個樣。咁我點解想去接觸佢呢？所以當時我都問阿陳強呢樣嘢嘅。咁因為第一，佢原來係一個佢自己本身啦，同埋佢屋企咧都係一個虔誠嘅天主教徒。 嗯。 咁呢樣嘢就係同一般有少少唔同啦。第二就係佢真係臨終啦，可以咁講啦。佢就極度後悔以前做過嘢，但係我覺得佢釋懷唔到。 嗯。 即係不斷後來夠不斷去 責怪自己啦。 責怪自己之餘，又覺得自己對唔住以前嘅老婆啦，又對唔住自己媽媽。对唔住呢个就嗰个啦。当时咧，其实我有两样嘢，我系好想见一见呢个人。点解咧？第一就系话，佢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咧，其实佢真系需要一个，例如我觉得系你呢个角色，因为我就做唔到咧，因为我并非一个天主教徒。但系我咧好，因为你知我对信仰好有研究嘅兴趣啦。我觉得就 系 一个人，你信咩宗教唔紧要，但系 according to 你个宗教，你就应该 believe 你个宗教。 绝对系啊！ 即系你唔需要有怀疑嘅。咁我嗰刻我觉得佢有怀疑，其实，你明唔明啊？即系话佢如果系临尾，其实我觉得佢完全系回归佢自己信仰系统噶啦，包括佢同埋佢屋企人。咁你就应该唔好再将以前嘅内疚咧带离开呢个世界噶啦。既然耶稣洗净你嘅罪，你就被宽恕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千祈唔好觉得将人嘅概念嗰、那个内疚感系无限上纲到你临终都释怀唔到咧，其实是一个好唔好嘅事嚟。 绝对系，因为咧，即系我哋成日圣经有句说话咁样讲嘅，如果咧即系任何嘅嘢，譬如疾病咁讲啊，譬如话你只手系有病嘅，就要斩咗佢；你只眼系盲嘅，就要挖咗佢。唔好令到呢啲嘅疾病咧带入去天堂呢啲咁嘅福地咁。 不过你头先呢个系比喻嚟噶， 系比喻， 你唔好用回教徒嘅 比喻 嘅教义去讲天主教啊。唔系咁，我就觉得我好想去通过你啦，去帮佢嘅。我当时咁谂嘅。第二嘅原因就系我咧嗱，我咁讲啊，虽然我唔系一个天主教徒。但是我觉得我是会相信有奇迹的人来的。 你是暗瓦底好天主教徒的人的 我不会我不会这样说的。我是很相信奇迹的人来的。咁亦都我见证过奇迹的人的。即是我意思是说相信天主教的人如果佢嘅信心够即是应该咁讲你嘅信心大于你嘅实际嘅话呢你有机会你就算 cancer 都可能会冇嘅。咁於是乎当时我有两个諗法就係带住你去希望同佢倾下偈安抚下佢又好疏导下佢。 睇唔同个角度去同佢倾下偈啦。 第二就係我会带我当年呢十零年前我去花地马嘅时候我买一啲祝圣歌嘅十字架呢我諗住送俾佢。我会话俾佢听喂就算喺香港教区甚至外国都试过有末期癌症嘅神职人员去到花地马是离奇地冇咗 cancer 发生咗个奇迹嘅都系 数以千计噶嘛，咁你亦都试过有好多系攞住花地马祝圣过十字架或者圣物啦， 圣水啦， 系类似啦，咁都会喺遥远嘅地方得到无端端嘅神迹噶嘛，系咪？咁我就谂住有两个做嘢嘅方式，就第一你去劝导佢，第二就系我攞个圣物俾佢，即系唔系圣物咧，即系花地马嘅祝圣嘅嘢，俾佢话俾佢听。如果 according to 你嘅信仰，你哋信心够，即系你哋天主教用嗰个信德够嘅话， 绝对要即系好强嘅信德啦呢样嘢。 Cancer 系可以好翻， 系 呢、這个我觉得唔系俾我嘅鼓励嚟嘅，系俾一啲你既然信天主教， 系 你就要信到。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就算即有绝症这样。 是或者你可能可以好快因为我会相信有奇迹的。因为这个世界你不可以用所有物质的世界去解释所有东西的。 咁於是乎我就諗住咁樣嘅時候咧，我上我 去想去接觸佢啦。 係啦，我就想去問阿陳強啦。咁點知陳強就同我哋講就話：哎呀，你講緊佢啊？哦，原來其實佢我第一次問嘅時候咧，阿陳強話其實佢 call 過佢同埋 call 過佢媽媽幾次咧，都係佢唔復同埋佢唔願意見人咁樣。 OK、 啊。第二次我再問嘅時候咧，就係、是、上個禮拜問嘅啦。咁佢就话即係完全係冇咗呢个可能性啦、嗯。因为点解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上个礼拜二即係啱啱过去嗰个礼拜二陈强喺你睇我唔到嗰度都讲咗呢佢媽媽就已经 send 咗个 message 俾阿陈强呢佢原来喺年卅晚呢就已经过咗身啦。 嗯。 咁、啊、我当时我觉得其实係几可惜嘅事嚟㗎。 绝对系绝对系、啊。 因为第一我觉得我唔知道佢临终嘅时候佢会唔会系继续咁内疚啦。呢个系一个我唔系好想见到一啲宗教人士佢会有咁嘅諗嘢方式啦第一啦。咁第二就系我冇觉得即系做到一个可能性系俾佢见到一个可能有神迹出现嘅机会啦。咁、 嗯 啊、所以有时諗啊时间真系即系争嗰少少。 就是嗰少少噶啦， 系啊，咁啊， 不过有时候我哋觉得咁样嘅，即系喺呢一啲嘅case 嘅底下咧、嗯，我哋话即系上帝啦、啊、神啊、天主啊，或者我哋佛祖啊，所有嘅即系主宰一切嘅嘢啦。 你讲啲嘢真系越嚟越似天主教教区嘅，即系咩六个宗教一齐去团拜啊嘛，我就系见到报道。 即系我哋成日话咧，冥冥中咧一定会有主宰同安排嘅，但系喺我哋嘅信仰，嗯、即系我信仰入边咧，就会强调一样嘢、嗯：如果天主或者耶稣咧，佢交即系交低一件事俾你去接受，譬如话一件嘅工作或者一个嘅过程或者一个嘅伟大嘅工程咁样吓，佢唔会提早咧去攞你啲 credit 嘅。嘅意思系代表乜嘢啊？即系话佢一定去安排一件你承受得到或者系对你系最好嘅事件俾你嘅。 或者咁啦，你如果讲开呢一个讲法咧、嗯，我赖多少少啦。我十几年前咧就知道有个故事嘅、 嗯， 不过阿祖你唔好去 fix 即系唔好去翻 out 啦。 Okay. 当年香港教区咧，听闻有一个神父都有绝症嘅，吓、 嗯、 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 好多 九十年代嗰阵时啦， 好多九十年代患绝症嘅神父， 系咁啊，佢咧系一个应该冇记错系一个华人嚟嘅， 系 咁佢就临即系佢绝症末期啦嘛， 系 佢就想去即系睇一睇， 你识嘅。 你唔好理啦， 即 系一个神父咧。咁佢咧就因为你知临终啦嘛，即系临终叫末期 cancer 啦，即系末期绝症啦。佢就谂啊，要去一去花地玛睇一睇。 嗯， 咁就去咗花地玛 朝圣咁样。 系啦，咁去咗花地玛之后，佢奇迹地咧，佢系冇咗个病。 嗯， 嗱，之后最绝嘅地方系咩咧？就系当佢谂住冇咗个病，翻香港啦。 嗯， 佢离开花地玛嘅范围，佢复发。 你笑 唔係啊你明唔明啊好啦即係佢返返地马呢又冇事喎。 啊再返 嚟係嗱 嗱所咪住所谓嘅冇事係医学。 医学上解释唔到冇咗个 cancer 啦。 但係医生话俾你听係冇咗啦医生话俾你听。 但係佢一离开佢就会返返。所以点解我笑对唔住啊。咁於是乎呢佢决定留咗喺嗰度㗎。係。而家去咗边我唔知啊。 嗯、 但係我觉得啊上帝。都几有 主宰嘅能力吓、 啊，有呢、這个游戏都玩得几大、啊，即系好明显就话俾嗰个 神父 献身嘅人听啦、啊。喂，咁你就留喺度献身啦。 嗯， 啊、你离开就唔得噶啦吓。咁、啊、你话即系头先即系回应翻你嗰句啊，嗱，佢话有个使命俾佢，或者佢有个限期俾佢、嗯，但原来有啲地方都设定俾佢嗰下死啊嘛。 呢样嘢真系比较特别啲 啊。 你话嗱，如果调翻转嗰个系你， 系。 你肯唔肯啊？即系留嗱，你留喺花地玛就冇事喎。 我谂我都会翻嚟香港嘅，轰烈啲啊嘛。 轰烈地死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即系留喺世界上面，如果天主唔系要你喺世界上面继续有嘢做嘅话，即系离开 可能佢叫你喺花地玛有嘢做咧， 可能啫嘛、 啊。 我第一件事要学葡文、啊。 葡文同意大利文似唔似啊？ 差好远，个粗口都差好远啊！咩几难学啊？葡文真系 咁啊！即系可能你学完葡文之后，你可以去澳门做嘢咧，第时你点知啫？ 而家唔讲葡文啊？ 系唔系？咁你佢教区讲葡文啊嘛？ 边度讲啊？讲普通话仲多而家 系， 真系 系呢个系 澳门教区唔好讲住，唔好讲住。 点解澳门教区唔好 讲？好耐历史，好多嘢讲啊！ 哦，即系如果一牵涉嘅就好多嘢， 好多嘢讲真系好多。 我就都喺度都要同可能我唔知道有冇机会阿 Mark 嘅妈妈会听到或者佢屋企人听到啦、 嗯。 即系我觉得既然佢个亲人过世咧，咁、嗯、就冇办法啦。即系呢个可能系一个一个人生嘅必经阶段啦。 或者换翻转啦，即系 句人哋经常都讲㗎啦，即係可能对佢嚟讲都未必係一件坏事嚟嘅。 係、嗯、但係我都希望即係在世嘅人呢，包括佢屋企人，因为全部都係天主教徒啦、 嗯、 我都希望佢哋释怀囉。因为我好相信呢，即係如果佢哋 according to 佢哋嘅宗教信仰嘅话呢，即係呢一样嘢只不过可以係一个经历嚟嘅。亦、 嗯、 都我好相信既然临尾，我真係坦白讲喎、嗯、一个曾经入过叫做祈禱嘅羊，臨終之前竟然係咁樣極端地回復，即係一個叫做即係回復一個正常人嘅生活方式同埋諗嘢方式，同埋有咁嘅內疚咧，其實都已經係好罕見嘅啦、 嗯 啊。有幾多係臨死都唔悔改㗎？坦白講、啊，你見到㗎，就算喺神職人員裏面都有好多臨死都唔悔改㗎，係咪先？咁嗰啲啊，唉。 人嘅罪过 吓，嗰啲真系即系佢哋有冇罪，我唔敢单讲啦。吓，圣经都话噶嘛，有冇罪吓？Michael 都唔够胆定人有罪啦，何况我哋系咪？我唔够胆话佢哋有罪，费事一间我又咩事啦吓？喂，咁但系我好好奇嘅就系嗰单嘢，我交代完嘅就系、是。我手上边咧就系、是、啊， 宇文台，你收到情人节礼物啦呢、這个、哎， 我好担心噶、 啊， 收情人节礼物仲要打孖相嘅，点解？ 系啊，咁人哋啲心意打孖嚟噶嘛， 好惊、啊， 使乜惊？ 因为第一，我已经好少收呢啲礼物噶嘛，咁但系原来系上一次咧，你帮一个朋友就做 design 嘅， 唔系我 design， 即系你个朋友 design， 我帮佢传开 嚟嘅，即系佢系做 design 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 咁因为上次圣诞卡又系佢收，即系派俾我哋啦。 系， 今次竟然有个哇情人节卡， 系啊， 惊一惊、啊。 即系因为佢知道咧、啊，今年咧即系二十四虎年咧开始啊，打落啊，至到三月十四号咧系有三个情人节。 咁于是乎咧，三个虎年， 三个情人节，咁啊即系二十四啦，跟住嚟紧嘅元宵同埋三月十四个白色情人节咁样。 吓、啊，嗰啲都计啊？ 系、 哎，白色情人节系日本自己创出嚟嘅啫。 而家香港比几流行啊，所以叫你快啲搵啲情人有咁。 咁啊，应该我哋四月四号整个黑色情人节。四月四黑色情人节，即系咧搵嗰啲咧已经 系四月四号儿童节嚟啦。 系啊，四月四号我唔守嗰个儿童节啦， okay. 我守国际嗰个儿童节啦。四、 okay. 月四号应该定个黑色情人节，将所有你撇过你嗰啲情侣搵翻佢出嚟， 然之后攞晒佢送俾你嘅礼物，不停咁掟翻佢。 唔系，即系整我唔应该浪费食物嘅，整一碟 cream 一嘢冚落佢个面度，之后将所有送过嚟嘅嘢掉翻晒佢面前，跟住仲张卡俾佢，嗱张卡俾你嘅，咁样啊嘛，型啲啊嘛，魔星靓四号要做呢样嘢， 你吓死我 friend 送啲咁嘅礼物俾你，跟住俾你意想到， 唔系，喂多谢佢先，我想问佢叫咩名啊 ？Vivian。系咁啊，因为咧， 点解佢个笔名唔系呢个名嘅？ 系啊，佢有另外一个 design 嘅名咁样嘅。咁啊，即系因为咧，佢 李富燕， 呢啲可以日文咁 样。系咯，佢姓李噶系嘛？ 唉、哎，我平时叫佢 Vivian， 我唔知佢姓乜喎、 哦。可能多谢啊 ，Vivian 啊吓。 系啊。 OK， 咁啊，佢好有心啦。 系，我最主要想大家俾啲意见佢画嘅图画咁样。咁啊，尤其是喺呢一个咁灵异嘅节目入边咧，希望俾啲另类嘅意见俾佢啊。 我想问一句，佢系咪受过爱情嘅重创嘅？佢将嗰个 design 嗰个角色咧，只眼系用三条线系缝嗰只眼噶， 哇， 好惊、啊！即系呢个比应该比陈强、啊，你睇唔到、啊，咁咪翻嚟再讲啦。 摩星岭一带有众多军事设施同埋炮台，历史有接近一百年。1941年十二月，香港保卫战展开，日军喺港岛东北面登岸。摩星岭要塞成为支援最后防线，可惜最终都宣告失守。由于呢度昔日死人无数，摩星岭一度传出闹鬼。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张学友经典变着时。 我是陈强，好希望学友的经典作品《李香兰》变成爵士乐。 如春风，我心因何老春风？说不出，借走伤心。 因为早前啱啱先有外国嘅艺人 Mama Guns 咧，将李香兰变成一首 funk 嘅作品，咁我又谂不如学友将呢首亦都变成一个爵士版啦、啊。而且呢首歌咧系好难唱，歌曲嘅难度好高嘅，咁我都好想听下佢而家混杂咗、我得一个嗰只 style 入去会系点嘅咧？ 在场熟客是嘴上门单，大谈近况恋爱路走，趁晚中哭足七晚。 张学友经典变爵士， 谁亦要归家，难留在爵士班。